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5集《吃笑》。菊花宴设在离恭亲王府不远的宴北堂，这是当初明启开国帝后亲自设立的堂会。此处府邸原是前朝修建的精致花园，占地几千亩，建筑宏大而精致，若非离城中太远，帝后甚至想要将它改造成宫中一隅。然而此处依山傍水，虽远却是欣赏风景的好去处，尤其是每年十月份，各色菊花竞相开放，因着有专人管着种植珍稀的菊花种子，一旦开放好似身在仙境，而在此处较宴也算十分风雅。神府离宴北堂赶马车大约要一个时辰，是以车上会备些零嘴和吃食，免得腹中饥饿。古雨打开桂嬷嬷给的篮子问沈妙， 姑娘不如吃点东西，路途遥远，吃了东西才有力气。 沈妙看着那篮中的东西，冰洋奶酪、葱卷、辣油腿，乍一眼看上去也是让人食指大动，颜色鲜亮，闻着也是香喷喷的。可惜这些东西味道都太大了，如冰奶酪、辣油腿这样的更容易弄花口汁，一个不小心还会弄脏自己的衣裳。鬼嬷嬷也真是精心准备了这些食物呀。后宅女人的争斗大约便是明着暗着下些绊子，可是沈妙当初在明启后宫面对的却是妃嫔之间的争宠，段数只会更高，这些小伎俩实在上不得台面。他摇了摇头，让谷雨将盒子盖上，问金哲， 不必了，金哲这里有。 金哲小心翼翼地从身后拿出一个小布包，那小布包里都是小巧玲珑的糕点。沈妙信不过神府的厨房，让金哲买通了采买东西的管事，托他带了一些外头的糕点。那管事的只以为金哲嘴馋，倒没有做什么手脚，只是有些诧异，金哲一个丫鬟竟也舍得买广福斋的点心。广福斋是定京城中数一数二的点心铺子，便是宫中的妃嫔们都爱吃。沈妙前世对广福斋的点心并不甚感兴趣，婉瑜却喜欢得不得了，一天不吃便觉得不痛快。此刻那糕点只有沈妙指头大小，做成花朵的模样，可怜又可爱。沈妙分了一些给谷雨和金哲也吃，两个丫头先是不敢，后来见沈妙坚持推辞不了，便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吃了一口后便惊喜道， 姑娘这点心可真好吃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其实点心再美味又能美味到哪里去呢，不过是做得可爱精巧，女儿家呢又总是喜欢好看的东西。婉瑜当初和亲之时，她甚至花重金买了广福斋一名做点心的师傅，只希望在凶毒的苦寒之地，婉瑜还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糕点。谁知道，便在半途中，婉瑜就香消玉殒，而她连尸体都未见到。沈妙闭了闭眼，婉瑜和亲是梅夫人鼓动，陈若秋一家勾结，下令的却是傅修仪，今生这些人一个都别想跑，这些害死了婉瑜的人，他要他们千倍百倍的奉还。谷雨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点心，一抬头却见身边的沈妙目光冷冽，仿佛身在高位上杀伐果断的贵妇人。一瞬间谷雨似乎看到了沈信的影子，沈信是在战场上杀过人见过血的人，发起火来的时候骨子里都带着凶戾，沈妙此刻的眼神和沈信一模一样。他差点被点心一口噎住，努力咽下去，小心问道， 姑娘可是哪里不舒服？ 没有，想些事情而已。 沈妙垂眸，今日的菊花宴和教宴，傅修仪也会在场， 不仅是傅修仪，还有傅修仪的几个兄弟。如今九个皇子各有千秋，自然各自也分阵营，而傅修仪表现的最是无害，和太子一派交好。谁知道最后却废太子，改立傅修仪为储君呢？他不打算帮太子。明齐皇家的这些人最是无情，他们看这些替先祖打下江山的簪缨世家不过是看一条老了的狗，明明当初是这些猎犬帮他们打下了兔子，如今兔子收入囊中，却还要担心狗会咬死自己，于是榨干了狗的最后一滴血，然后将他们杀而烹之。天下不仁，储君不义，凭什么就要求所有人忠心？不如先看狗咬狗如何。沈妙的唇角微微一勾。燕北堂此刻已经来了不少勋贵之家，虽说今日的教宴不分男子与女子，燕堂却还是将客人分成了男子席和女子席。男子席那边年轻的少年们与父亲忙着互相认识，贵族之间拉关系相互扶持也是自然，况且这些少年终有一日会接替父亲扛起整个家族，多结交朋友也是好的。女子没有男子那边平凡，妇人们经常在一起闲话家常，是以小姐们都有固定的好友，三五个平日里相熟的聚在一起闲谈，对今日的菊花宴既是紧张又是期待，偶尔还会抬眼瞧一瞧对面自己心仪的少年郎。易佩兰拨弄着小鸡上的鲜花说道， 今日的教宴你们可有把握？ 我是没有的。 他身边的女子笑道， 这么多人，如果资质平平实在害怕，只希望等会儿千万莫要抽到我，也不要有人挑我上台，我不求出头，只要不出丑便是了。 易佩兰撇了撇嘴， 哼，至少也要试一试的好，要知道今日定王殿下也会在此，况且你心仪的李家少爷不也是在此吗？李家少爷文辞那般出众，定会上台，你不抓紧这个机会好好表现？ 那少女推了一把易佩兰，脸上露出一些羞怯。 哎，净胡说。 江小轩闻言笑道， 就是，白薇，你可莫要害怕，要说比出丑，不是还有沈家老五垫着底儿吗？怎么着你也比他强吧？ 不错。 易佩兰也笑得花枝乱颤， 每年的教宴沈武不都是负责逗乐吗？也难为他每年都有脸子来。一想到他今年又要表演他那些活计，我便想发笑，不知道他又会穿什么样的衣裳，如去年那般恐怖的艳红色配紫红金钗。 几个少女咯咯咯地笑起来。 够了吧？ 却是冯安宁突然开了口。 很好笑吗？ 易佩兰一愣，随即道， 冯安宁，你最近似乎很奇怪啊，怎么与那傻子交好了？ 冯安宁面色一怒，正要说话，便听得另外一边有人说道， 哎，沈家夫人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